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副处长何志表示，进入夏季，露天烧烤等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全市第一波次的露天烧烤和大排档攻坚整治行动也已经要开始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稍后是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本市呢，地面气压场比较弱，早晨有轻雾，能见度在3到5公里之间，高速路开车请注意减速慢行。随着气温升高，上午之后能见度逐渐好转，对于交通出行比较有利，但是今天天气会比较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那么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未来2、3天没有降雨天，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四惠桥到郎家园路进京方向目前车流集中。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书画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是一门延续了数千年而经久不衰的高雅艺术。它具有浓厚的中国大文化的内涵，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有请嘉宾和您一同来聊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的中国古代书画卷。那么问题来了，墨是古代书写中必不可缺的，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那么您知道人工墨品最早出现在什么朝代吗？A. 汉代 B. 唐代 C. 金代。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要带大家继续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今天要跟您说说中国水墨画的意蕴与意境和气韵。那么说到这个人工墨品，您知道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哪个朝代吗？汉代、唐代还是金代？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6月17号晚上，北京保利2018年春拍中国近现代书画夜场举锤，全场一共75件精品上拍，其中傅抱石的《琵琶行诗意》以咨询价形式上拍，最终以1.035亿元的价格成交。另外呢，在从宋到近现代中国书画专场当中，一共是15件精品上拍。其中徐悲鸿纪念馆藏《群奔的姊妹篇》，徐悲鸿的《天马六骏》最终以8970万元成交。 徐悲鸿的群马图以1725万元成交，王宾鸿写赠好友徐平宇的峨眉记游册页最终是3335万元成交，而张大千、王世杰旧藏石涛的焦竹图最终是1150万元成交，博物馆及藏品朱搭的这个一幅作品最终是以1840万元成交。北京保利2018年春拍养殖迷膏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也于6月17号当晚举行，全场一共40件精品上拍，其中石渠宝笈注入乾隆御题张宗昌的云栖山寺以4200万元起拍，最终是以8050万元成交，也是刷新了张宗昌作品的拍卖记录。王时敏的仿古山水册页最终是以2645万元成交，石涛的品茶图以1150万元成交。同样也是6月17号晚上，北京匡时的古代书画夜场也是圆满收锤，在全部54件拍品中，成交率达98%，成交额达到了2.94亿元，有8件拍品成交价格过1000万，其中八大山人的墨荷图以3050万元人民币成交，摘得这次古代书画夜场的桂冠。这幅作品呢是近代书画家鉴藏家高庸的旧藏，继他之后张大千、陈碧成也都曾经分别收藏过这幅作品。那么这件作品从款式上判断应该是八大山人晚年，也就是1689年之后的精品之作。最近法国苏富比亚洲艺术拍卖也吸引了大批艺术爱好者到场，同时还有2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家参与电话镜头。为拍卖揭开序幕的是我们上周在资讯当中为大家介绍过的大清乾隆年制款清乾隆宫粉地洋彩鹤鹿同春如意瓶。那么经过20分钟的激烈镜头之后，这尊如意瓶最终以约1.2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那么也是成为了法国苏富比有史以来成交价最高的拍品。那么预展的时候就介绍说，这款如意瓶呢出自乾隆年间的御窑名匠，全球只此一款，非常的重要而且特别的稀有，所以极具收藏价值。再来关注展览方面，6月17号匈牙利当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来自匈牙利的艺术家99件绘画作品和24件雕塑作品，其中不乏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匈牙利当代艺术精品，涵盖了波普艺术、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多种流派和风格，异彩纷呈，综合展现了匈牙利的当代艺术景观。那么这次匈牙利当代艺术展也是中国和匈牙利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项目，也将为中国观众提供了解匈牙利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昨天晚上，昨天方寸世界邮票上的侨史展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了。这次展览集合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古巴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一共668件中外邮品，以漂洋过海、波迁世界、胼手知足、筚路蓝缕、休戚与共、融合发展、赤子情怀、义薄云天4个章节，让观众从邮票这个独特的视角领略了各国华侨华人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下的生活、创业和奋斗史。这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15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世界杯是最近很多人的热门话题之一了，比分更是牵动着大家的心。可是您知道吗？国歌唱得响也是有助于赢球。最近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足球比赛中唱国歌的态度可能影响比赛表现。研究人员分析了过去各足球队队员唱国歌时候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比如唱歌的时候是不是紧紧地挨着站在一起，是否紧紧地挽着胳膊，以评估他们唱歌的时候是否显现热情。最终研究人员认为，一支足球队唱国歌可以表现队伍的团结程度。另外研究者表示，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告诉人们把国歌唱出热情就能胜利，而是阐释获胜需要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热情，才能够加强集体的力量，而赛前的唱歌正是这一热情的很好体现。对于已经走过88年历史的世界杯来说，除了比赛本身，还有什么能记录赛事期间的点点滴滴呢？ 足球、球衣、赛场照片、球星的签名或者是大力神杯，而这些见证之物如今在拍卖场中也能够找到。比如在今年举锤的春拍当中，就出现了球王贝利和马拉多纳的签名照片等拍品。单从拍卖行的估价上来看，贝利的签名照明显价格要高出不少，估价在5000到12000元人民币之间，而马拉多纳的签名照估价在3000到6000元人民币左右。经过梳理发现，现役球员签名照的价格要稍低一些，比如 C 罗的签名照最近几年在中国拍场差不多是以5000多元的价格成交，而梅西签名照的价格会剧烈波动，近3年的成交价既有1000多元也有近1万元的记录。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您是不是偶尔也有这个想法呢？想要生活中多些刺激，去冒险吗？那就吃一点酸柠檬吧。英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酸味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冒险行为，但不会让人鲁莽行事。这项研究的实验人员发现，无论参与者的爱冒险程度有多高，也不论他们对酸味影响的大小，酸味都能促进人类的冒险行为。另外，取决于酸的浓度，酸味对冒险的影响可以持续至少20分钟。这是首次以实验的方式来证明酸味会导致更多的冒险行为。研究人员建议，规避风险的人，比如焦虑症或者是抑郁症患者，或许能借助富含酸的饮食来增加冒险行为，比如离开房间和陌生人聊天。那些从事安全至上职业的人，比如飞行员，则可以在每天的饮食中减少酸的摄入。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昨天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四海同声文化传媒公司和国图艺术中心制作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再度上演。北京电台郭伟、杨红、小群、藤欢、姚笛等10位好声音主持人和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中外经典名片，在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为千名观众奉献了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听见经典系列是北京电台2018大型品牌传播活动，全年通过多场诵读沙龙、诵读体验会和诵读会等形式传播语言和文学之美，形成品牌效应，打造声音的文化名片。今天是端午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纵观这一周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到周五是以晴到多云的天儿为主，气温升高，预计白天的最高温将升到34度左右。6月22号夜间到24号新一轮降雨又将来袭，请大家注意。另外，由于北京近期出现连续降雨，山区以及浅山区容易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尤其是雨后土壤含水饱和，容易出现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危险路段。那么如果已经在山区，需要将车辆停放在高边坡下或者是地势低洼处，不要在大雨或暴雨后到河边山坡林地游玩。雨后开车经过山坡下方时，要注意观察警示标志和山体情况，小心驾驶快速通过。当发现山体异常、道路坍塌时，要采取倒车等方式果断撤离现场。最近北京开展了夏季重点公共场所卫生监督专项行动，对全市的游泳场馆进行了一次大检查。据了解，北京已经有上百家游泳场所安装了电子监管系统，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质变化，每5分钟在网上更新。您可以在安装有电子监管系统的游泳场馆的前台找到扫一扫泳池水质我知晓的二维码，通过手机扫描之后，在游泳前第一时间了解这家泳池池水的余氯、浊度和酸碱值等3个指标。另外，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卫生监督网或者关注北京卫生监督微信公众号，点击游泳场馆自检结果公示，查询各游泳场馆水质的自检结果。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俄罗斯世界杯几场比赛的战况。北京时间6月18号晚上到6月19号凌晨，俄罗斯世界杯一共举行了3场比赛，分别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比赛和 G 组的2场比赛。 F 组瑞典对阵韩国队， 下半场主裁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下判罚点球，格兰奎斯特成功射门，最终瑞典队在首战当中1-0击败韩国队，迎来开门红。在 G 组的比赛中，欧洲豪门比利时队迎战中北美劲旅巴拿马，下半场比利时三次进球，最终是以3-0完胜巴拿马。今天凌晨2点的另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对阵突尼斯队，凯恩绝杀独中2元，最终英格兰首轮2-1险胜突尼斯队。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晚上的三场比赛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今天的三场比赛分别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的哥伦比亚和日本的较量，在晚上11点进行的波兰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以及在深夜2点东道主俄罗斯对阵埃及。这比赛也快踢了一周了，分出了这么多的胜负，我们也该说说这世界杯的晋级规则是怎么样的。世界杯的32支参赛球队一共要进行64场比赛，其中分组赛48场，1/8决赛8场，1/4决赛4场，半决赛2场，3/4比赛1场，冠亚军决赛1场。那我们先来说小组赛阶段，32支参赛的球队通过抽签分为了8个小组，每个小组分别有4支球队进行比赛，每支球队都必须和其他3支球队进行且只进行1场比赛，这个也叫单循环。每组4个队循环比赛共打6场，每场比赛90分钟，胜平负分别积3分、1分和0分。每个小组积分前2名的球队拿到晋级权利，也就是我们说的小组出线。进入了淘汰赛阶段，共16支队，也就是16强。到了这淘汰赛阶段，一场比赛90分钟加几分钟的补时，这时间里进球多的球队就取胜。如果参赛双方在这段时间里是无法分出胜负，将进行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加时赛。加时赛阶段，如果两队仍未分出胜负，则通过球员们踢点球来决出胜者。原则上的点球是双方各踢5球，如果还是打平，就双方各踢1球，谁进了谁就赢。如果都进了或都没进，就继续再踢1球，直到这样分出胜负为止。从这儿呢，也可以看出啊，到了最后，这足球胜负无论如何是都要分出的，因为每一届世界杯只有一座大力神杯。说回到今天的比赛，第一场就足够引人关注啊，亚洲球队日本势必会吸引很多亚洲球迷的注意力。从排名上看，哥伦比亚的世界排名是第16，远远高出日本的第61。但是这次日本队招入了大量在欧洲踢球的球员，甚至可以排出旅欧的11人的名单，实力是不容小觑。日本的头号球星毫无疑问是效力于多特蒙德的香川真司了，这位曾经被弗格森爵士看好的中场球员，脚法细腻，团队意识出色，传控俱佳。而效力于狐狸城的冈崎慎司，上赛季米兰的10号本田圭佑，以及在西甲表现不错的前贵士长谷部成，也同样是球队关键的一员。从球员们的个人能力来看，日本队绝对是本次出现在世界杯上亚洲球队中阵容最豪华的。不过哥伦比亚的硬实力啊，还是略占上风。日本又经历了换帅，新阵容处于磨合期，想要为亚洲足球争光还是有着很多的挑战。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日本画范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画央美百年珍藏。书画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是一门延续了数千年而经久不衰的高雅艺术。它具有浓厚的中国大文化的内涵，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有请嘉宾和您一同来聊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的中国古代书画卷。那么问题来了，墨是古代书写中必不可缺的，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那么您知道人工墨品最早出现在什么朝代吗？ A. 汉代， B. 唐代， C. 金代。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古代书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的统称，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门类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国粹，可以说是名家辈出、经典之作，彪炳史册。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百年献礼巨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的中国古代书画卷》中，有这个人物、山水、花鸟和书法四大类，那么收录了很多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背后有哪些特点？那么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品味中国水墨画的意境和气韵。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知名美术史研究学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的特约审读邵燕。邵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都市文化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的主编之一刘希言，希言好。 您好，早上好。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现在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您发送古代书画这四个字，中文字古代书画，您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看到这次我们节目要给您介绍的全部的书画作品了。因为我们已经在我们城市文化范的微信公众号提前就已经给大家这个公布了哈，好多朋友看了说特别喜欢。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吧，这中央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一共是有哪些这个收录了哪些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中国古代这个书画作品非常的多哈，应该是很浩瀚的，也是从咱们的这个馆藏里头精选出了这样的一些精品，是吧？邵老师给我们来说说。 这些作品呢，其实主要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购买的时间呢，是从北平艺专时期到后来的改革开放之前。购买的主体除了大学部，也有附中。附中的老校长丁景文先生在这个收藏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是通过这些老一辈的校领导艺术家逐步的给收集起来的。 确实是啊，这咱们这个中央美术学院也没有老师是从那会儿过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哈。刚才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说，这次这个咱们这个古代书画卷，中国古代书画卷是分了人物、山水、花鸟和书法四大类，有哪些名家的作品呢？ 名家的作品呢，其实挺多的。像人物类啊，我们有元代的罗汉像，那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作品。虽然是佚名作品，但实际上不亚于很多传世名家的作品。花鸟呢，我们有八大山人的作品。山水呢，有清初四王的，有明代吴门朱家的。书法呢是有明清的一些名家，另外还有一件虽然年头距今不是特别老，但是在艺术史上分量很重的，就是赵之谦的书札册。 一会儿也会跟我们说一说哈。来，希言跟我们说说，因为这本书呢你也编了很长时间，应该印象也很深哈。 对，就是正好我再补充一下邵老师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美术馆的这个古代书画方面的收藏呢，一共是2000多件，也是在几十年的积累之下。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其实是收入了近200件作品。然后我们这个 也十分之一入选啊，真是也是精品。 对，一会儿可能还需要一会儿再请邵老师也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可能选作品的一些情况。 是。 我们其实馆里也是沿着邵老师说，除了一些名家作品，其实我们馆的收藏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它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叫水陆画，其实就是作为宗教或者这个民间使用的一些这种宗教画。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文学啊，什么文学人物啊、历史人物画，以及还有很多这个风俗长卷和风俗的这种就是风俗画的册页。这个是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些作品很多呢也没有就是发表过。这一次我们这本书里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是首次的这个公开发表。 那么这些作品跨越了哪些朝代呢？ 我们这次收其实不光是这次收入，包括管理的主要的这个收藏都是明清绘画为主，但我们是有几件这个宋元作品的，包括我们有一件宋代的这个花鸟画，一个山雀琵琶图，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收录在这个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和目录中的。另外还有一些北朝和唐代的写经，这些作品写经呢，就是可能熟悉书画的朋友们都知道，它比较早，然后呢，能体现这个北朝、唐代，甚至还有些六朝时期，就这个书法水平，在文献既有文献价值的同时呢，又能具有一定的这个书法价值， 选出从2000多件作品中选出200件左右，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吧，邵老师，舍弃哪件都有点舍不得。 其实还好，因为 筛选了多久啊？ 筛选了，我们这次呢是前后工作了有，就是可能将近一年，但是其实这个工作有基础，因为之前央美的藏品已经精选出版过2次，一次是在1994年，一次呢是在2000年，那2次呢都是精选了作品当中比较这个精彩也比较有研究价值的，在那个基础之上我们这次再扩充的。 所以说这次的这些应该是这个精品当中的这个精品哈，而且也是这次做这个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四个部分的这种分类，也是参考了一些这个史料，是吧？ 对， 对，参考了这个历代名画记和宣和画谱啊，这种古代绘画的，就这些古籍里的对绘画的分科方式啊，也是比较常见的。 其实古代的分科要比现在更细，我们现在所谓的人山花书这四大板块呢，更多的是接近于美术学院的教学架构，就是过去的中国画系，现在的中国画学院，它的基本教学就是分成人物、山水、花鸟这么三块，那么书法呢是在这三大画科之外另外单独的一块，所以我们 人山花书，这个简称有意思啊。那么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的中国古代书画卷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那么刚才也说了，这里头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精品，而且收藏这些书画作品背后本身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好吧？好，那么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告诉朋友们，您现在发送古代书画这四个中文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次我们要给您介绍的全部书画作品。我们已经提前做了一个长的微信，方便大家来看，一边看一边听更有意思。 志愿填报除了东奔西走考察大学、参加高招咨询会外，坐在家里也能成为专家。6月24日，教育面对面主办、精华学校协办的志愿填报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志愿填报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挑大学、选专业、案例分享、实战演练，全部囊括。成绩已定，志愿拼赢，校长坐镇，全面解析，专家在线实时答疑，2小时助您拿下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地面气压场较弱，早晨有轻雾，能见度3到5公里之间，高速路开车请您注意减速慢行。随着气温升高，上午之后能见度逐渐转好，对交通出行有利。天气是比较闷热的，您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未来两三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墨给人的印象似乎稍显单一，但却是古代书写中不可或缺的。借助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经过这段漫长的历程，到了汉代，终于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这种墨原料取自于松烟，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透视是绘画术语，画家在作画的时候，把客观物象在平面上正确地表现出来，使它们具有立体感和远近空间感。因为透视现象是近大远小的，所以也叫远近法。那么问题来了，以下哪种方法属中国传统书画的透视法呢？ A. 焦点透视， B. 散点透视， C. 一点透视。 好，我们看到第一道题，人工墨品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哪个朝代，应该是正确答案 A 汉代。答对的朋友也是挺多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就是哪种方法属于中国传统书画的透视法，焦点透视、三点透视还是一点透视呢？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刚才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了解到了编撰这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的这个中国古代书画卷背后的一些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知名美术史研究学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国古代书画卷的特约审读邵燕，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国古代书画卷的主编之一刘希言，为大家带来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画央美百年珍藏的第3集，中国水墨画的意境与气韵。您现在发送

和胡公寿自题的一个化名，就可以就是首先可以证明这件作品呢是任伯年在胡公寿的授意下画的。就是刚才那个黄岩老师也提到这个画中有一个人物的形象和身份的反差。其实是如果但我们仔细如果看这个乞丐的形象，他虽然呢头上戴着一个破草帽，然后呢手里拄着这么一个像乞丐样的竹杖，并且他衣服有补丁，赤着脚，这个是很像乞丐。但是如果仔细看呢，就大家会发现他的这个脸呀手啊和脚都是很干净，而且就是他这个腰板很挺得很直，并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左臂啊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的是梅花和书。其实这些呢都是一种象征着这个文人的这种高洁呀，不流于俗的这种品格。就是胡公寿其实他本身并不是一个这种非常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家。所以我是觉得他呢可能是他是对他希望就是能就是能拥有这样的一些品格，而且他当时跟江南过来的很多这个文人画家就交往甚密，也是相互影响，也受到这个他们的一些品格的影响，所以可能他希望任伯年把自己画成这样。另外可以就是补充说一下他和任伯年的关系，就是任伯年比胡公寿是小17岁。任伯年刚来上海的时候呢其实是过得不是特别好，就是然后当时在已经在上海就是站稳脚跟的这个胡公寿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就把他积极引荐给上海的一些画界呀，甚至一些前会，就让帮着他们就画画定画，就帮着这个任伯年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所以呢任伯年对这个胡公寿也是非常感激的，然后他就一直是尊称他为公寿先生。所以就是才会有我觉得是他给他做了这样一幅作品。 不过画成一个乞丐还是让人有点意外哈，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很尊重他，你会给他画一幅肖像画或者是什么坐在那里的或者站着的哈。来邵老师跟我们说说。 我补充一点就是20多年前呢我曾经跟着我的老师薛永年先生到故宫去题看过一次故宫的馆藏品。其中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套花鸟四条屏，任伯年画的非常精彩，是任伯年这个最精彩的画鸟作品之一。上面数的款呢是任百年，我们现在写任伯年是伯父的伯，单人旁， 是 他那上面写的是一个百数的百，木字旁。我的老师说这是他比较早期的款制，这是任伯年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是画给胡公寿的，上面的上款还有说的一些话对胡公寿非常的恭敬。这是早期作品，并且是刚到上海的时候。那么当时薛先生用了一个开玩笑说法，说这是任伯年刚到上海的时候要去拜码头，因为胡公寿是上海本地人本地人第一他没有住房的困扰问题第二呢他是当地画坛的领袖，各方面的人脉资源那他都可以调动起来帮助这些从外地刚过来的年轻画家。任伯年呢是浙江萧山人，他跟着他的老师一个任蔚常，任富常曾经到过宁波，到过苏州，后来才杀进大上海，壮起胆子去做沪漂。这个确实是需要当地的画坛领袖像胡公寿这样的人给予他很多切实的帮助。所以呢替胡公寿画画是实际上是建立友谊的一种关系。那胡公寿把自己设定成一个乞丐的形象，这肯定不是任伯年脑洞大开说我把你画成一个乞丐，是胡公寿自己的一种设计，实际上是对他们当时在上海卖画生涯的一种反应，就是我们也可以说笔砚耕耘，就是在笔砚上做农民，也可以画成一个农民的形象。那么卖画为生，包括卖文为生，都可以成为是一种文概。这是文人的一种自嘲，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有幽默感的自黑。 这个胡公寿先生很有意思 啊，实际上也是我觉得是上海当时这种比较开放的，又是华洋混杂的都市文化环境，塑造了这些文人 不同于传统文人的一种更加健康开放的心态，就是做文盖卖画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哦，您这么一说就很有意思了啊。也可以想看得出来，这个任伯年先生他对于这个胡公寿的尊敬，不论是您在故宫看到的这个山水四条屏，亦或是这个横云山明行体图，那都是他精心的画给这个算是这个长辈的哈，所以这用很多的这个心。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头呢，还有一幅这个作品也很有意思，是明代吴斌的喜相图。这个喜相图呢，在这个明代为什么会画这样的画？这个喜真的是喜大象的，给大象洗澡是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喜相这个题材本身它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比较传统的题材。它在这个从六朝时期就是据传这个张僧繇就有画过。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也是佛事绘画中很重要的这个一个题材，因为这个因为它这个是跟这个佛教故事是有关系的。其实这个画也是彰显了这个特征吧，因为首先将这件作品上题跋写到这个是万历二十年清和八日，这个清和八日就是四月八日，它其实是这个佛诞日，佛诞日本身它就有这个浴佛的这么一个仪式吧。所以玉可能这个洗玉的玉啊，它就是跟这个洗相首先是可能是有点关系。然后另外呢，其实这个它画中画的是白象，白象呢是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坐骑。现在那个四川峨眉山的这个普贤菩萨的道场，还有这个一个普贤洗相池。这个扫喜相啊，扫相图，就这种图都是这个佛教中寓意着这个扫走虚幻外表的这种意思。但是其实因为吴斌画这件作品还是就是这只是一个猜测的方向，另外还有可能是北京，其实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其实北京是有这个喜相的这个风俗的。 在哪儿喜啊？ 就是在这个明清时期呢，因为各国都会进贡大象给这个朝廷就会养这些象，因为这个象它谐音这个吉祥的祥，然后这个象呢被誉为这种比较吉祥的这种象征。所以它这个为了朝廷有时候为了彰显这个四海升平，然后它会在每年的这个三伏的时候，其实是六月初六是初伏吧，就是他会公开是喜相的时候呢，就会市民们都会蜂拥而至，就是当时的这么一个非常热闹的这么一个节日 啊，也是一个大活动哈。这是在我们大家如果发送这个古代书画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您介绍的书画作品第一幅就是这个喜相图。也是蛮有特色的哈，其实也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这个生活的风貌。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希望大家再好好的思考一下。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回答这道题。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画央美百年珍藏。透视是绘画术语，画家在作画的时候把客观物象在平面上正确地表现出来，使它们具有立体感和远近空间感。因为透视现象是近大远小的，所以也叫远近法。那么问题来了，以下哪种方法属中国传统书画的透视法呢？ A. 焦点透视， B. 散点透视， C. 一点透视。 哪种方法属于中国传统书画的透视法？焦点透视、散点透视还是一点透视呢？如果知道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为大家带来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画央美百年珍藏系列节目的第三期，与您一起来品味中国水墨画的意境与气韵。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副教授、知名美术史研究学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的特约审读邵燕，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的主编之一刘希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大家现在发送古代书画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收到这次我们节目要给您介绍的全部书画作品的这个既有名称也有作品本身了。秋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每每观赏中国古代书画都会无比欣赏和享受，更赞叹和崇敬古人的文化修养和才能。 确确实实是哈、啊，我们从这些书画作品当中能够这个感受到古人的这个智慧以及他们的这种对于人生的这种品味，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人物画。那么说完了人物画，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山水，也是中国古代书画当中很大的一块了。邵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山水画和这个西方的油画的这个风景画相比，他们有什么这个除了这个用的原材料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呢？ 相同点呢，当然都是对自然风景的表现啊，但是这个自然风景也不见得就是纯粹的自然风景，里面可能会点缀着很多啊人工的建筑以及人类的活动，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交互状态。 嗯， 这个是无论是山水画还是风景画都是非常常见的题材。 嗯， 但是这两者的不同点呢要大大的多于相同点。 嗯， 不同点首先是这个哲学的出发点就不一样。这个西方的油画的风景画呀，它的这个思想基础呢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 嗯， 比如说这个西方的风景画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题材，我们中国没有，叫做海景画。 嗯， 海景画画大海，这个波澜壮阔，惊涛拍岸，非常动人。但是这个海景画的产生和兴起呢，实际上是跟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以及后来列强对海洋霸权的争夺这么一个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嗯， 那么这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呢却是讲究天人合一啊。当然中国的天人合一跟印度的还不太一样，中国呢更多是人对自然加以改造利用，然后呢跟自然和谐相处，所以呢它是表现人对于自然环境的一种享受欣赏，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是一种精神非常放松，然后得以升华，甚至呢是可以达到类似于道教讲的那种神仙长生不老的状态。 嗯， 这是山水画的一种圆满完整的状态。 嗯， 所以这个思想基础和审美的方式以及表现的方式相应的就有了越来越大的差别。 嗯，天人合一哈，中国人讲究这个。嗯，来我们来具体到这幅这个书上的这些作品，咱们馆藏的这些作品来跟大家讲。去年故宫的千里江山的这个青绿山水画展收录了蓝鹰的一件这个叫白云红树图。之前我们节目也聊过这个蓝鹰。那么这次呢就是这个蓝鹰的这个作品呢在咱们的这次的馆藏这个大戏里头也有他的作品是吧？ 嗯，对。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蓝鹰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山水画大家啊。 嗯， 传世作品非常多，他的寿命很长，就是从20多岁一直创作到80多岁。 嗯， 而且作为职业画家创作非常勤奋，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他的价值呢是近年正在逐渐被大家所认识到，就实际上他是中国山水画史上应该说是一个一流的大师。 这主要的价值体现在拍卖场。嗯 啊，对，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的技巧，他控制大型画面的能力啊，确实是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放在整个明代，我觉得他不逊色于明初的一些大家。 嗯， 那么蓝鹰的作品呢，因为技法很多样啊，我觉得从观赏性上来说，它有一种红树青山图。 嗯， 这也不光是蓝鹰一个人画，是在明末清初有一股流行风气。 红树青山， 红树青山就是这个树呢，有非常浓重的朱砂颜料敷上去啊。 嗯， 这个山上呢是用很重的青绿山水，这个青绿的色色， 颜色对比就很漂亮。 啊，对啊，去年故宫办过一个千里江山青绿山水画展。 嗯， 其中就收录了蓝鹰的白云红树图。 嗯，那是你们馆藏的吗？这次我看这个作品里头也有 这个。去年故宫展的不是啊。 啊， 但是呢因为我从去年为了参加故宫的那个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 研究明末清初白云红树图的文章， 嗯， 经过修改呢，这次也放到这个画册里面啊。这画册里面我们附有一些研究的文章啊， 嗯， 所以我想这里可以用几分钟时间介绍一下，嗯，我对这些作品的研究。 太好了 啊，我们馆里有一件蓝鹰的红树青山图啊，类似的作品呢，在故宫。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无锡市博物馆都有收藏。其他 看来他做这个题材画了不少件啊， 非常多啊。蓝鹰呢和他的老师董其昌啊都画这类题材啊。 嗯。 但是我经过研究认为应该是董其昌先提出啊用这么一种很重色的技法来画红树青山图，然后蓝鹰呢在此基础之上啊，在董其昌的基础之上把这种技法推进到完美成熟。 嗯。 那么董其昌这种技法是从哪儿来的呢？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再往前追溯就是明代中期苏州有一个势力很大的画派叫吴门画派。 哦，很有名。 吴门呢就是苏州的古称。 嗯。 可是这个吴门画派的特点，它比较商品化，它跟市场的联系非常紧密。 嗯。 这市场喜欢什么东西呢？喜欢高古的东西，喜欢唐宋的，甚至宋代唐宋以前的画。 嗯。 那么吴门的那些画坊，那些手工作坊就生产这些东西。 哦， 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就是造假了。所以苏州的假画行业非常的兴盛。我们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苏州片啊，不是骗子的骗，是照片的片啊，画片的片，苏州片。 嗯， 是这类苏州片里面的有一些就是画这种颜色很重的青绿山水，但是没有用红色来画素的啊，就是颜色敷得很重的青绿山水， 嗯， 是模仿像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么一种面貌， 嗯， 但是名头呢就乱写了，就没有写王希孟的 啊。 我们看到很多是写赵伯驹啊，还有写六朝的张生游 啊。 董其昌呢，应该是看到这类作品，哎，一看张生游画这个样子，我就照着画，并且呢。变本加厉把颜色弄得更重，还画上红色的树。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歪打正着啊，从假画资源后来变成了一种艺术家的创新资源。 嗯， 所以在这些画除了很悦目之外，其实梳理它背后的艺术史脉络也是非常有趣的。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里头，不单单是有这些古代的书画作品，还有一些近代的，比如像这个邵老师这样的这个学者哈，一些研究的文章也收录在里头。大家不单是能看画，您还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哈，能够了解到当时为什么，比如说像蓝鹰他们那个时代会很流行这种白云红树图啊，或者是这类的这个画作哈。那么说完了这个蓝鹰的这个是实际上是明末清初了，这他的这幅作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清代中期的沅江的仿宋人山水笔意图十二平。这个沅江应该说现在可能没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画家知名度那么高是吧？ 但是现在也很贵， 也很贵了。 贵啊，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画家。 沅江和他的侄子啊，沅耀，画史上称为二沅。这两个人呢是扬州本地人。我们一提起扬州，大家都会说扬州八怪啊，就是清中期扬州八怪非常有名。其实扬州本地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地方绘画传统。沅江沅耀之前有李隐萧晨，那么沅江沅耀之后还有王树啊，甚至虚谷，后来海派名家虚谷，他其实是扬州人，这扬州本地的绘画传统 啊。 那么沅江沅耀呢是以山水画知名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画得像宋人，所以刚才您念这个题目比较长啊，仿宋人山水笔意，十二平。我们通常就说，哎，这央美的那套沅江十二平，十二平呢，是因为它是十二条的屏风， 嗯， 而且原来是真装到硬质的屏风上的，后来再拆下来的， 嗯， 这个画呢，我们现在去看啊。其实每一幅画中间都有裁过再拼起来的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原来的屏风它不是上面有一个很高的边框，下面还有一段 一个底座， 很高的 底座也很高，就类似于像我们的窗户呢，它下面有个窗台、 啊、有个台儿啊， 从大概离地有两尺的地方开始往上蹦画面。 嗯， 那么既然上下都这么宽了，左右也得很宽啊，要不然不成比例。 嗯， 所以呢，这个左右两幅的画面是最窄的， 嗯， 很窄的一长条。 哦， 这个画呢，早就从屏风上拆下来了， 嗯， 应该在屏风上时间不长，如果时间长的话，那画的样子会很惨，会崩坏了。 哦， 啊，拆下来以后呢，这左右这么两条窄窄的，再把它变成卷轴画十二条屏啊，就不太匀称。 嗯， 所以呢， 有宽有 过去的啊，装裱师就给他动了手术啊，把每一条的宽度拉得匀一点。现在左右， 哦、 因为它这个，卷轴画它也有边框，左右的两条也是窄一点的，但是比起过去那个屏风上的要稍微宽一点。 嗯， 所以每一条上都有拼缝，但这个工艺很高超。 嗯， 不仔细去看，甚至。不是我告诉你要去找这个屏风的话你一般找不着。 邵老师这么一提醒、我们下回去要仔细看看。 啊、下回要看看啊。那么这么大的屏风得放在哪儿呢？一般住宅里头恐怕是放不下的。 嗯，十二条屏 放在一个公共场所，我觉得类似于官衙呀或者商人的会所呀。 啊、 那么这些官商都是有钱人， 嗯， 是二元的主要的客户， 嗯， 那么这些人的趣味呢，跟那些文人还有一些中低级的士大夫的那种喜欢明清文人画的趣味就不太一样， 嗯， 他们喜欢高古的，喜欢宋画， 嗯， 所以二元画的是宋画，他们的这种技法。我觉得很可能是得到了宋代传下来的那些古代大师的画稿，在这个基础之上添油加醋。宋代的画稿呢，一方面是山水，他们用的是宋代郭熙的技法，另外一种呢就是界画，因为我们都知道宋人画界画很厉害，像《清明上河图》里面的这个酒楼啊还有船屋啊，都是可以根据这个图纸，我们今天都可以把它这个复建出来。像 是 清明上河图上虹桥就已经有人复建出来了。 哦， 这宋画的建筑是画得非常精细深入的，可是呢，在二元笔下这一点就做不到宋人那样了。他们这个建筑呢是大型而不错，然后炫技式的啊，画了很多繁复的部件，可是这些部件都不深入，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但是这个整个画面很巨大气势，很撼人啊，是效果，陈设效果非常好，这是当时扬州本地的这么一种职业画家，他的对，实际上我觉得他是一种市场的策略，这画应该当时就很贵，怪不得今天贵，这当时就都是一种高档的一个绘画商品。 所以说，其实不要说我们现在人喜欢追求古代的东西，过去的人他也是喜欢追求更上古的，所以明清时代的那一些画家呀，他们文人他们就是像也模仿更高古的宋元时期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啊。看来的这个大家都是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上古的意识，对， 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可能是。好，通过二位老师的介绍呢，我们对于中国古代书画卷的人物和山水画里头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花鸟和书法类的作品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精品呢？一会儿继续请二位老师来给大家接着介绍。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你还记得多年前的爱校会议室吗？乔申、修睿等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绞尽脑汁将新鲜有趣的段子呈现给观众，让大家更熟悉这种短平快又无厘头的搞笑段落表演。如今爱校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名不见经传走到了湖南卫视的舞台，再到如今的北京爱校剧场，一批批爱校人成了一线的喜剧演员，但他们不忘初心，仍在为逗笑大家而奋斗着。搞笑段子是如何想出来的？爱笑精神如何传下去？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爱笑元老一起聊聊搞笑，我们是认真的。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

就可以给他买东西啊，这个大哥给我买这个买那个，我要怎样的，我要怎样的，有一点稍微傲娇的啊， 很多生活的情趣在里面。 对啊，在那买来催啊，赶紧去买，赶紧去买。 嗯， 就是这种亲密性的，就决定了。赵之谦在书写的时候，一方面内容上直抒胸臆，另一方面书写上行云流水，毫无挂碍。 嗯， 然后呢，赵可依也知道赵之谦是一个艺术大家啊，虽然当时赵之谦的官场地位并不高，但是赵可依认识到他的价值，所以这些信是非常完好、非常系统的保存下来。 嗯， 那么是赵可依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也是到了晚年给整理出来。 嗯。 整理成这本册子还请人提了字，然后这本册子做好半年之后，这个儿子也死了，68岁。 哦哟。 啊，那这个每一页上都有这个儿子的印，就没有其他人的印了，可见也没有在市场上长期流传。 嗯、 后来呢 加信 了 就是。 啊，后来是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图书馆。 哦。 是从图书馆在这个调整到这个美术馆的。这些信札里面还讲了这个儿子是怎么来的，是赵可依，赵之谦和赵可依都是某种原因死了老婆，后来呢很长时间不愿意续弦，我就有点想歪了，这两个人都死了老婆都不愿意续弦，又 什么情况 啊？什么情况？有情况啊？但是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好心人的关心，还都是有的买了丫鬟，买了通房大丫鬟，有的就娶了老婆。赵可依呢，就是后来娶的这个。太太生的这个儿子，所以赵可依死的时候这个儿子才15岁。 哦。 所以这部册子对于赵可依父子来说是他们的一个家族纪念文物。 可不是吗、记录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哈。 嗯。 哎呦，记录了，应该说是记录这两位大文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点滴、嗯、所以就特别珍贵，而且也不单单是有他的这种、可以欣赏到他的书法作品、也能其实能了解到那个年代、那个时代人的这个生活状况、 啊、 所以特别的有意思哈。 我这里再讲一个细节啊，就是赵之谦托赵可依去买一个闷表、就是烦闷的闷表、这个闷表呢就是怀表、还要配一好钥匙，这个钥匙是上发条用的钥匙、如果闷表没有呢，就买一个贵一点的双波威。这个双波威其实也是怀表，就是 Boit 是瑞士的钟表名牌，现在还有啊。 说的好细啊、 从19世纪中期，这个波威呢就向中国出口高档怀表。 嗯， 说的好细，是因为这个事情赵之谦反复提了好几回。 嗯， 可见拥有一个表对于他很重要，因为当时的人也很忙啊，寿命又短，活50多岁就死了，所以掌握时间太重要了。 嗯，好，哎呀，真是说起来就是滔滔不绝，而且我觉得邵老师说的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能够把这个那个时代的他们人的一些这个生活的特性用特别通俗易懂的话跟我们讲出来、我们真的很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请邵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 我也希望啊，谢谢。 然后我知道邵老师的这个讲古代书画就是在网上也有是吧？ 对，那个这我来插播一个，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邵老师的一个听众，邵老师他是在这个三联中读有一个有声课程、叫听山水，就是很有意思，包括他前一个部分讲的这个关于蓝鹰的这个白云红树图、还有一些青泥山水的这些、就是都有在这个课程中有提过，甚至会讲得更全面。如果今天有感兴趣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当然我们希望更有机会请邵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更好了、 好，谢谢。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马上就要到这个结尾了。哎，这个这样，西言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说了好多这个咱们这本书的这个情况，其实里头有很多展品在央美美术馆是能看到的是吧？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馆它不是一个像博物馆那样有长期陈列的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是这个临时展览为主，但是我们经常会策划一些这个藏品的展览，可能如果关注节目的听众也知道，前两期来了一些像油画卷呀、素描卷这些各种类别的卷，那就我们的藏品的种类也很丰富，关于这种藏品类型的展览也很多样，最近的一次展览是就前一阵我们校庆期间，就五二八期间。 间，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与时代同行的展，当时是那个展览是主要收的就是油画卷和版画卷的作品。目前是没有藏品展览，目前是毕业生这个作品展，也欢迎大家关注。 好，那么今天通过这个西岩还有邵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国古代书画卷当中的一些很有特点的藏品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哈。未来几周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其他各卷的主编老师来为我们一一梳理，带大家一起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也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特意跟大家说一下，二位老师为了做我们的节目，昨天也专门住在我们电台附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 好，感谢你们。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山水画系中国画特有画种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从人物画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画科，到唐代已经完全成熟。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代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代续有发展，溢出新貌，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墨骨、浅绛、淡彩等形式，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BC， 您猜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呢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十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来预告一下明天的精彩节目。 你还记得多年前的爱校会议室吗？乔杉、修睿等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绞尽脑汁将新鲜有趣的段子呈现给观众，让大家更熟悉这种短平快又无厘头的搞笑段落表演。如今爱校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名不见经传走到了湖南卫视的舞台，再到如今的北京爱校剧场，一批批爱校人成了一线的喜剧演员，但他们不忘初心，仍在为逗笑大家而奋斗着。搞笑段子是如何想出来的？爱笑精神如何传下去？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爱笑元老一起聊聊搞笑，我们是认真的。 最近呢，在我们的活动当中，订购咨询海参的听众主要有以下几类：一、吃过即食海参，觉得干海参泡发不方便；二、鲜与鲜的海参个头大小不一，相貌不是特别的整齐划一；三、一盒200克699块钱，价格嫌贵。首先我想说，我们但凡是要吃海参的，肯定是看重海参当中不同于普通鸡鸭鱼肉的一些营养元素，对不对？ 是啊。 那营养元素的区别就在于海参的产地、级别、生灵，野生的更营养，没有人不知道。那鲜与鲜海参就是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生活在深海海底，海参自由觅食，经过了优胜劣汰，野生的要经过休眠期才能够捕捞，捕捞上岸呢是控制不了大小的，不像养殖的很漂亮一溜大小，所以如果太介意外形的，我们恐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捕捞之后呢，可以做即食，可以做蛋干，那么两者的区别就是蛋干可以保存更多的营养。其实呢，大家觉得200克海参699贵，我很能够理解，这才四两东西就700块钱。 是， 但是您要知道啊，这是蛋干过后的泡发开，这样再算的话呢，每斤也就才200多块钱，这样一算就一点都不贵了。 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块钱一盒的鲜鱼鲜野生一级品的海参，我们是直接做到了699一盒，再送专业的泡发焖烧杯一只。那订购三盒，除了焖烧杯免费送之外呢，还有一床100%的桑蚕丝被免费送。 对，咱们全家一起吃的，或者是要送客户、送朋友的，都不要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电话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699元一盒，200克有40头左右，这划算到一头进口野生海参只要15块钱。你像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699块钱，带回家的是200克的干参，这每斤啊也就划算200来块钱。 吃一头才15块钱，咱们都花得起。 所以啊，如果您是爱家的男士，给老婆孩子买点海参，暖心的礼物；给爸爸妈妈带盒海参，老人岁数大了，要求的不多，吃的不挑，走的轻巧，那海参呢也很合适。压力大的自己，所以活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大家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一盒1999，现在699，成功订购三盒，再送海参专业泡发杯以及桑蚕丝夏凉被一床。 是保证海参的是地中海进口，让你吃到真正的海参，而且呢代价只要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订了吗？ 报告了。